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My Radio 2013。 人心人生第十二集现在开始，今天主题应该是会讲青少年人的困惑，这个呢这个题目呢是上次我和 Koey 完了节目之后呢是想到出来的。咁未讲这个题目之前呢，我们当然就要在多谢一位朋友啦，因为我们上次呢刚刚做完节目呢就出门口呢就见到有三盒月饼， 没错， 哇，开心到不得了，因为呢即是网络世界对我来讲是一个虚幻的， 是因为你未见过红色的嘛， 是啊，我想象不到原来是网络世界都要真情的，咁吓呢样嘢我哋非常之感动，好多谢呢位朋友系叫 Patrick 咯， 嗬，系啊 Patrick 咧， 吓就非常之多谢你吓，你嚟到我哋咧感到非常之 感动啊，真系 兴奋同埋咧充满活力嘅，对节目嘅嘅将来都啊充满幻想。咁讲点解我觉得青年少年人的困惑咧，对有阿 Koey 响度，我系特别觉得系適合的，因為我們怎樣定義青少年人先，我認為青少年人呢，我的 definition 當然你任何題目都要有一個定義先，就是應該進入青春期，然後學習期，然後直至到你人生的這個階段，即是結婚啊，組織家庭啊，之前這段時間我相信就是我要定義做青少年，香港的青少年問題啊，我們不是說那些，我覺得最大緊要我們是要解決，或者我們思考，很喜歡思考為什麼青少年人會有這麼多的困惑呢，因為社會呢好像是很多人就說我們的希望啊寄託在年輕人身上，但是實際的社會對他們呢是忽略啊和是輕視的，是，但是很多时呢青少年人的工作也不是说去对付社会负责任，这件事是事实。正如中文说的，有些学生问他我们学生可以做些什么，读好你的书咯，读紧书的时间，但是也都要关心社会。你说我们青少年呢，因为我刚才讲的地方就是由青春期开始，现在的青春期有十一二岁开始，有些人十四五岁，但是那个发展呢其实是变化是很大的，一个人由小朋友变成一个成年人或者一个成长的青年人，那个变化在那段时间，因为你身体的变化，你荷尔蒙的影响，你的思想啊、身体啊、精那个人的脑袋啊，是一个很翻天覆地的变化的。所以呢我们不是说只是去看青少年的问题，但是青少年的成长和过程呢其实我想每一个人都经过的，其实不是一个陌生的事。咁我哋讲就青少年人当然啦，个个都话读好你的书，咁学业啊当然是好似是最重要，但是不是唯一的嘛。是不是 就算你出去公开考试都是人生的哇好小微的一件事。 没错啦，是啦。嗱我好高兴认识阿 Koey。因为 Koey 是我即认识的人的，我认为他都是小朋友啦，但是原来他很成熟的思想。同埋他好小好年轻就已经懂得去创业啦。去接触啲咯，去即系为咗想搞补习吓，去教小朋友啊，做义务工作啊，然后认识小朋友嘅需求和需要啊，咁而家有补习社，好似仲话有糖水铺，哇！我睇你咁年轻，点解你可以创业？做到咁好似咁有声有色啦，唔係话好一定要好辉煌嘅，但係做到。 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呢就成功未到，但係我起码已经可以随住成功嗰个起点进发囉。 哇你好有信心喎、 啊。我都係囉。 你好有信心喎、啊。即係以你嘅年纪嚟讲呢，我以为你仲係好细仲係读緊书啊。即係有创业呢个諗头呢其实就唔简单嘅。 我相信你不是说现在才识的，应该是小路仔的时候已经有个分一定的分途、 啊、 好像你跟我说你父母都是有做生意的， 这 个是一个就是失教、啊、好像我父母都是做生意的，开洗衣铺，所以我们对做生意是有一定的概念的、啊创业真的绝对不是容易的事，尤其是现在香港的社会 你要管理的嘛，你要管理和 分配这样 你有勇气去走出这一步，我觉得都不简单咯，我、啊、你说讲成功好遥远的事，但是肯行，肯行有一个方向，你有一个目标，你已经是成功的了。在这个阶段、我认为在青少年人这个阶段，我讲是人生的阶段，你其实是相当之成功，相对于其他那些浑浑噩噩啊、傻更更那些、青年人、啊、我觉得真的差很远、啊、但是又不是说个个都要学 Koey 那么厉害的，是吧、 啊、不厉害不厉害 我经常都要跟小孩子说、啊翻学究竟为了什么呢，啊、这件事你要思考的、啊、我想你都要什么的呢，回学有什么，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、啊 我呢就为了，因为我很明白学历这件事虽然是不是说有学历就有能力，但反而很讽刺地学历呢就贯穿整个社会广泛地运用，你每一种 其实是一个假象来的，我可以告诉你、成功的人不需要有好的学历的，原来 是啊，除非你真的要做好像医生啊、律师这样专业的人士，一定是要有学历。 有学历啦， 如果其他 但是那些是很少数的而已嘛、你占在这个社会的 population 是很少很少的、所以就给很多 小朋友一个假象，就是以为读到书就会成功、其实是很少的，你就算几叻都好，能够入到、大学都不多啦，是不是、 因为我自己有个看法，就是有时候我都会小朋友一帮补习嘛，都会问我为什么要读书、出到去街市你都不会讲 cosetangent 啊这些的啦，那你最多不是计下折扣是不是，有多少折啊，便宜多这样的嘛，那为什么要去读呢，因为其实如果你说读书是一个思考的过程，训练自己思考咯，还有明白是非咯， 这个小朋友才能问你，他很厉害的 了。 是啊。他才能思考的。我有时候都跟这些朋友说，他的小孩子才能跟他驳嘴，顶嘴，厉害的，这些小孩子通常聪明的才会驳嘴。因为他懂得想另一个方向去想东西嘛。个个都说读书好，那为什么要读书啊，不读得不得啊，他懂得这样问你或者是质疑你呢，其实这个一定是一个聪明的小孩子的、所以就是儒家思想，就是当然不可以以法下犯上，小朋友是不可以挑战大人的，但这件事就扼杀了很多小朋友那个发展空间的、不值得鼓励的、我再强调就是读书不是为了你的父母，为了你的社会，你一定要明白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，正如初二都说、我们要读多些书增长验、但读书如果你不明白这件事，你读书就是失败的，就算你读得很成功很厉害入到大学你都是失败的，因为我见到不少人入到去大学医学院又好、法律学院又好，是父母叫他读的嘛， 圆梦都退了， 好好好 standard 的家里就两个小孩，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，这些好像很完美 的家庭的、但是不是个个都开心的，不是个个都满足于自己做律师，即是、如果你说你读书是为了父母，你要认真思考了，为什么啊，是不是一定是要这样呢，即如果、这个可能就是个父母和个小孩子的沟通的问题、动动都是反思是很重要咯、有时候呢、即譬如我说是读书是其中一个范畴呢，是引起这个父母和仔女的冲突的，我媽媽要你这样做、父母通常是譬如自己是医生，那你就是很希望我的仔女读医生，我又同学入到香港那些去英国好美国好、你想读一定读到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想入医学院不会说入不到的，不过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小孩子，你要知道小孩子是不是想读，他是不是有心想读、我跟我女儿说他现在读去到院、我都心里面心底里面都期望他读医啦、但是呢我经常强调你自己喜欢的咋，不关我事的、你们想清楚 如果你不喜欢就不好、千祈不是那时候读完之后就是埋怨，有的，他有些同学都是的，读完之后埋怨的父母的、甚至乎有些很不幸的是自杀又有、或者是、叫做那个对父母和父母之间的仇恨呢，可能是因为这样而变了是、有个决裂、 所以变了你都每一样东西 影响这个小孩子的一生的、虽然他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医生或者一个律师，但他一生人呢是失败的， 因為他做一樣他不喜歡做的事，那就是失敗的了， 對不住自己先。 所以我欣賞 Coey 就是說他不是、啊、讀書你不是看個成績考試成績，就是他懂得想，你懂得計劃自己的人生，这样就很重要的。你懂得计划自己的人生呢，你就无论你几时你说你个行的路有几长啊好，经历是什么都好，你有个目标，你向着目标下一定成功的。这个世界呢是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 即英文就是 If you think you can, you can. You can. 是啦，你一定要相信这一样东西。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呢就是很对自己很没自信的。咁、我觉得呢其实读书当然其实最重要的学校教到你的就是自信。父母对你培养亦都是自信。自信相信自己同埋对自己有信心。咁、我上次咪讲，我唔记得讲漏咗，我就係话呢我个两个女其实係小学中学是读国际学校的。我上次讲我都没提到，就是我说我个细我大女读小学的时候其实成绩挺好的。但是呢我发觉她呢好像变得很内向，很怕青，很怕那些功课呢做得不好或者怎样。 要给你检查。 要我检查。我觉得不对路，所以那一年其实都是1997年。 嗯、 一听到这个董建华那个、教育大计。就大镬啦！我知道大镬啦，吓我亦都唔相信，佢嘅嗰啲个，我觉得嗰个叫教育大寨，其实就系假大空，同埋咧，国民教育，同埋嗰阵时系要，仲要最大镬嗰阵时啲人惊嘅就系话呢个，中文教系咪？母语教学系啦，母语教学吓，咁我知大镬啦，咁我转晒佢哋读。就是那年我們轉去讀國際學校，因為我相信一個小孩子讀 學即是學習呢，語言是最重要的，講話是最重要的，你懂多少、科學知識又好，專業知識又好，但你懂得跟人溝通才最重要、這樣東西呢，我認為呢，你說如果不准用英語教學，我們不是說一定要學英文，但你不學不得，因為現在全世界呢的主要的学科、都是用英文来教的。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是 最专业的，最尖的学问、所以你不可以不懂的英文是。 嗯，没 错。中文就不用担心， 因为自己母语嘛，你一出世就懂的、你家人是什么、 我曾经去见过一间国际学校，他说要我在家里就要 讲中文，英文不可以讲中文、那间学校我就不会选择了。因为 我是很抗拒，即是不是说有，我也有些同学又真的的。他到了國際學校之後呢，那個小孩真的不懂講中文的，因為他父母其實就算英文不是幾點都好，都夾硬用英文跟他講，是不敢跟他講廣東話，因為他怕他英文追不到。其實這件事我覺得又是錯的、原來時間過得很快、我很想強調就是說家庭教育也很重要，我遲些下一步呢我就會講這個家庭教育， 可以講講跟父母的溝通， 沒錯，這件事是影響很大的， 他們不是生完我們出來就算、不是說給錢他們就算、 還有我想又想講一樣，就是說呢、無論小朋友、有多少不滿對父母，因為我知道父母要你這樣要你這樣，懂得想的小孩子呢你就會覺得為什麼其实我有时候成日问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要我做这样？为什么我要做那样啊？咁啊，即系梗系有呢啲咁样嘅 conflict， 呢个好正常嘅吓。即系做父母唔需要话唔高兴，话个细路博水博舌啦咁样吓。细路仔亦都系唔应该咧系怀疑父母对你嘅关怀嘅吓。父母对你嘅关怀系绝对唔应该怀疑嘅，因为有啲话啊，你咁样啊，好似害我啊，即系咁嘅心态系唔应该有嘅吓。我哋以前细路仔多嘅年代咧，成日我谂每个细路仔都有一个心头，即系谂法咧，就成日觉得父母贪偏心吓。其实咁样又系唔应该谂嘅咁样嘅。 哦、因为你 有 很多兄弟姊 妹，我就 而家呢个年代就可能得一个或者两个，咁我就 你得一个两个，你咁生性真系好难得。 我得一个就妈咪多一个，系咯， 系咯，所以就好难得噶啦，真系。我哋嗰阵时咧，即系好觉得父母偏心，嗱呢样嘢系唔啱嘅。好多细路仔咧，要求太多，或者我觉得系唔你俾得越多佢就要求得多嘅。 嗯。 吓，点解我要强调节俭就系咁解？唔可以俾太多佢，尤其是物质添。不是说刻薄啊，或者悭得滞啊，因为咧细路仔咧系最贪得无厌嘅，永远唔会满足嘅。 好似我咁可以分享啲嘢咧，就系我真真正正有一对自己嘅波鞋咧，真系自己出嚟做 part time 嗰阵时买。你谂下对波鞋，可能讲紧一啲有少少牌子， 好贵嘅波鞋系咪？ 唔系，可能系普通 Converse 啊 ，All Star 嗰啲咋。 布鞋啊，都是自己出来先至买咯。200多元咯， 我200多元。 我系从我妈咪从来唔会买啲咩 iPhone 啊、手袋啊，咩都唔会买俾我。 你同我一样咯， 系你都系噶，你都系。 我唔会噶，我唔噶，我强调千祈唔好俾物质佢。 同埋你都系唔会俾压力佢添咯，我妈咪系唔会俾压力我，你考得点就点，尽咗力就算。觉得唔觉得考得差？ 嗱，呢个就系。就是成功的例子，大家应该向个 Corey 学习，这样我很欣赏的，懂得想，还有自信。 嗯，好像蔡医生那样，之前听你说你自己读那么多书，其实如果功课上面你可以教到小朋友，但你从来都不会教，不会帮他温书，不用帮他默书。 是啊，不会。 那我家人都是的。那 我现在帮人补习就反映到，就是连中文几个生字或者中文或英文几个生字，中文一段嘢咧都要阿妈读住，然后小朋友去默。 辛苦咯，我识唔少朋友都系嘅。个仔读书，佢又读埋一份，最惨就系仲要出埋试卷俾佢。嗰个系博士嚟嘅，阿妈系博士嚟嘅，好多系咁噶。咁有细路仔就唔做嘢啦，喺屋企教佢啦，教佢啊，即系其实读埋书，咁又要帮佢出题目、考试。咁样系咪好咧？可能个仔呢个都叻嘅，读到书。但系我唔赞成嘅，我唔赞成，因为另一个原因就系、剥削咗我自由啊嘛。 佢嗰啲叻咧系酝酿出嚟。 咁我咪好困身咯，系咪？咁我咪好辛苦，唔好搞我，我要中意自由啊。 你自己做你自己嘢，大家做翻自己嘅岗位。 你做你嘅工作， 這個、呢个咧就有少少似一个瑜伽，系咪瑜伽思想咧？自己理自己嘅嘢，理好自己嘅嘢，先要理身邊嘅嘢。但身邊都要係熟嘅人，唔好走去理人哋、其他唔關事。 你唔好話啊，細路仔唔知嘢。 呢個而家思想係咁 嘅，你千祈唔好睇小啲細路仔啊！其實細路仔都好聰明嘅，即係佢好個腦筋咧，其實絕對唔係話你想象之中咁無知、咁幼稚嘅嚇。咁我哋應該完嘅呢第一節 嚇。 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My Radio 2013。 節啦，我哋正话咧讲学业咧，其实有摆都讲唔完噶啦，咁我要提一提就系考试，因为学业其实咧呢、這个梗系重视就系讲考试，考试梗系睇成绩，然后就跟住睇你嘅前途啦，用考试嚟去分配吓、其实這件事呢样嘢咧，无可厚非嘅，考试咧，系嗰个叫做necessary evil。我哋唔考试亦都好难分辨啦，咁多学生，咁多唔同嘅资质咁样吓，但系一定要正确认识咩叫考试咯，考试目的系乜嘢咯吓，有啲人系适合读书考试嘅，好似我哋呢啲话俾你听系考试专才嚟嘅。 其实我都系，因为我自己读书咧就系唔知识系另外， 识得考试 skill 技巧， 其实考试唔系考你识几多嘢噶，真系嘅，考你嘅 skill。所以点解有补习社啫嘛吓，我成日都好反对补习社，但系补习社就系满足到呢啲人嘅要求，就系话学嗰个 skill 啊，或者系攞 tips 吓，咁就考好个成绩吓。所以我从来都唔会话欣赏啊嗰啲咩状元啊，一定系叻，我觉得我唔认同噶。不过当然就唔会系蠢嘅， 一定酝酿出嚟咯。 但系咧，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你读书，你知道想学为乜啦？我就讲你更加要知道考试为咗乜咯。咁當然如果你話用咩方法都好啦，可以 sharpen 你嘅 skill 嚇，即係改你嘅考試嘅技巧係好嘅嚇，喺嗰應付考試嗰幾年咧，我都覺得係重要嚇，快快脆搞掂佢。但係你呢樣嘢咧要放低嘅之後。不可以用呢样嘢去应付你嘅人生噶吓，吓即系呢个取巧。 应付人生嗰啲最多系一啲 考试，其实系考验你嘅取巧能力吓。咁冇嘢冇他嘅，对你嘅人生其实系冇乜益处嘅吓。当然有啲人觉得呢个考试系决生死，睇人啦。我有阵时觉得你读到书考到试嘅话咧，即系无妨嘅，冇乜所谓嘅。但系有啲系唔适合考试就唔好勉强，因为有啲人考试咧，尤其是而家讲啲细路仔有情绪问题啊，或者好紧张啊，压力好大啊，根本应付唔到考试吓就。唔好勉强，真系唔好勉强，你会毁咗个细路仔，因为你咁样逼佢咧，个脑咧应付唔到咧，系佢会即系黐线嘅吓，会 shut down 嘅。 咁你係害死個細路仔，有啲係適應唔到嘅，呢個都係個壓力。但我哋唔反應反對壓力喎，壓力係好重要嘅喎。一個人嘅成長，無論係讀書好做嘢好，冇壓力係唔會有動力嘅嚇。冇壓力咧，你唔能夠推動你前進嘅嚇。所以唔好怕壓力。如果你話啊呢個人唔可以應付壓力，其實你要反翻轉頭問下佢點解，佢究竟係要啲乜嘢咧？呢個細路仔係需要啲乜嘢先可以令佢有信心啦？咩嘢你先可吸引佢注意力嚇？我都曾經講過咧，精英與通識，我寫咗篇文章嘅。一個人咧，由細路仔咧，細路仔嘅創意啊，學習能力係好強嘅，佢好奇心係好強嘅。你只要佢有興趣嘅嘢，幾難佢都做到嘅嚇。呢樣嘢唔需要懷疑嘅嚇。但係如果佢冇興趣嘅話嚇，譬如真係好悶嘅，上學讀書，老實講，我都好一排。我其實好鬼憎做功課 嘅，係好攰，身心疲 憊。好似我兒生女咁啊，成我啲阿叔揾啲細路嚟俾我。俾我鬧啊！佢話嚇，教佢做功課。我話嗱，邊個中意做功課啫？我都唔中意做噶，做功課真係好辛苦噶，我唔中意做。點解？所以咧，我要嗱嗱聲做曬佢，盡快搞掂曬佢啲唔好玩嘅嘢，快啲做咗佢。咁我有時間去玩啊嘛。你做功課快脆啲做完曬佢咧，你就有多啲時間去玩。但係咧，嗰啲人咧就話你有啲細路仔咧可以做嗰啲功課咧幾個鐘頭發呆嘅喎。 係啊， 咁啊真係大禍啦。咁你就係、是、所以其實咧，逼唔到嘅。但你要开导佢，解释俾佢听，功课系乜嘢啊？咁你叫做吓，都叫做佢知道你学嗰啲乜嘢，嗱嗱声快快脆脆做完啲功课，你咪有得玩咯吓。考试一样，快快脆脆做个考试，过咗呢个关，你又撇咗嗰啲嘢，你就进入另一个阶段，又学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，无论工作好娱乐好，系咪吓？咁你要享受，又即系搵翻你嘅快乐，你搵翻个自信，你真一定要做一啲你中意做嘅嘢，享受嘅嘢。你的人生才有意義的嘛、壓力就是你懂得轉化動力的話你就為人充滿活力的了。 我成日都諗一樣嘢啦，以前做功課，且又唔係我一個做，全班都要做啦，點解人哋得我唔得啫？即就係要打破呢個咁嘅 係啊，冇錯啦，冇錯啦嚇，所以咪又係要建立自信先咯嚇嚇，無論話我哋中意我又係。即系细路仔咧，嗰轮个创意啊，同埋嗰个想象空间系好大嘅、一定要俾时间佢嘅吓。如果你啲时间咧一日24小时嘅啫，唔好得多噶啦吓。翻学用咗咁多钟头，另外嘅时间就我嚟做功课咧，哇，简直真系攞佢命嘅，我觉得系杀死，即系害死个细路仔嘅吓。其实嗰啲功课我唔知，而家有啲人就埋怨啦，有啲父母就话：，哇，唔系啊，啲功课真系好难做噶咁吓。 有啲嫌 我妈帮佢做埋嘅，都搞唔掂嘅，都要做好耐咁。唉，咁我又先谂清楚，如果你睇个手仔能力啦，其实唔系个个应付唔到噶嘛。我嗰阵时好快啊，我做功课，因为好讨厌啊啲功课。 系啊，同埋 我咪就做完佢。咁如果你发觉佢真系应付唔到，转家轻松啲嘅学校啦，唔好咁辛苦啦，为乜啫？系咪啊？开心最紧要啊嘛。开心最紧要，即系嗰阵时我都最好庆幸啊！我转去国际学校咧，系一个真系明智嘅决定嚟噶吓。佢哋功课好少嘅啫，同埋咧就考试嘅测验咪又好少嘅，基本上咧就开心咯，翻学校好开心嘅，咁就够噶啦已经。佢开开心心帮佢翻学，咁啊学到啲咩翻嚟都冇乜紧要嘅。学校会担心，你唔系我担心嘅，要将来嘅要嚟到试， 要 考咩试啊？入大学要预备啲咩事啊？佢嗰阵时考 IB 咁，嗰啲学校帮佢安排嘅，即系学校会操佢哋去考试，咁啊唔关我事啦，系咪吓？所以其实咧，我谂我觉得搵一间好嘅学校都好重要，但系嗰个学校嗰个性质要同你个细路仔 match 先得，如果唔系又好大镬吓。譬如佢唔中意做功课嘅，或者系嗰个读书能力系争啲嘅话，你逼佢做功课啊，或者系逼佢去读书啊咁。我觉得好惨咯， 要等个小朋友自动自觉， 冇错啦，一定要自发噶，佢唔自发，佢系唔做，咁咪算咯。你又同我解释嗰个利害关系咯。嗱，你唔读书，你第阵时嗱，不如去担泥啦，去扎铁啦，吓，都搵到食噶，冇问题噶。 逼佢做咧，就反而变咗发呆几个钟。 系啦，冇嘥时间咯。嗱，我觉得系最害对一个细路仔最大嘅伤害就系咧，逼佢做一啲佢唔中意做嘅嘢，同佢消磨嘅时间。我讲人的青少年时期其实是最珍贵的，也是最开心的，应该是最宝贵的时间来的。你只可以消磨在一些杀人 的作业上面呢，就是很残忍的，可以说好像很残忍。对 我帮人补习都是的，阿妈藤条摆隔离咯，真的很无言咯，见到。但是那个小朋友真的不，即是有阵时又好难咯，有阵时你话啲家长而家都好兴怪兽家长嘛， 成日帮你安排唔同嘅课程，人哋学芭蕾舞，你要学钢琴，你要学， 所以咧青少年嘅问题咧，我可以话俾你听，其实大部分系父母嘅问题， 系啊，源于家长， 系父母嘅问题吓。咁、啊、我如果讲事业咧，不如我又要简单啲讲讲。嗱，譬如有啲人话读唔到书，咪早啲出嚟做嘢咯。嗱，呢样嘢其实真系要早啲灌输嘅。我哋以前嗰个年代，即系读书嘅机会，就算读到书，你叻都未必有咁嘅能机会俾你读书，因为学位有限啦，吓唔系话大学添啦，中学啊、预科个学位都有限嘅，唔系话你想读就有嘅。咁吓咁嗰阵时仲艰难，但系如果你话你争唔到嘅话，冇办法，你就早啲出嚟做嘢咯，吓。出嚟做嘢唔一定系坏事嚟噶噃，早啲出嚟做嘢吓。嗱 ，Koey 真系好难得，我原来而家先知道佢识得创业，又嘢做，又识得搵钱。 但我就冇一份好 stable 嘅工作啦。 系，梗系唔好唔 stable 仲好。 因为而家我仲未进入嗰个真正 stable 工作嗰个阶段嘛，我真系。 我谂你唔会 stable， 呢世都唔会 stable。 我都觉得系，因为嗱，好多搞错，好多方面去做很多。 我觉得你虽然你咁能干，有咁有计划，但系你而家都未摸清楚你自己嗰、那个， 系 即系对自我嗰个认识仲系摸索紧。 系啊，摸索紧，即系仲要例如我而家将来做乜都未知。 你千祈唔好去谂人哋啊，呢、這个系成功嘅形象。 可 以应该。參考一無可，咪做翻你自己，做翻你自己，最緊要做翻你自己嚇、啊。譬如你無論你係想學創業好，或者你你而家學業啊，突然間你發覺嚇喺、學業都有發展喎，咁或者乜嘢嚇，唔緊要噶 ，follow your mind， 隨住自己嘅喜好，同埋咧相信你自己嘅諗法。因為我覺得而家咧，我成日強即係再講咧，就話無論青少年或者年成年人都係嘅，好少人有自己嘅諗法嘅。好多人都是 貧輩影響啊， 俾外邊啊嘅資訊啊，或者周圍嘅環境啊嚇，親戚朋友又好啦，或者係社會啊嘅唔同嘅階層啊去影響啊，咁樣就叫做成功。嗰個人咧要學習，即係然後去摸自己，我有啲乜嘢，我可唔可以做到呢一個 level 咧？咁嚇唔開心咯，或者有啲人開心嘅，我唔敢完全否定。但是总之如果你不是随着你自己的心意，你如果做一些违反你自己的兴趣的你自己的 心念的话呢，我觉得就很难会开心的做人。 是啊，我就是永远做最抬不起头，好即是最渺小咯，人家 focus 不到 你 其实这个都是次要的，是你内心心底里面对自己的否定。 然后出现一些问题， 是、啊、 自己困惑、忧郁。 因为譬如无论你的形象，你做了去到某一个 stage 啊，或者是你拥有多少东西，但如果你心底处你是否定你自己，我咁呢个人怎么可能快乐呢、所以我觉得咧，你所以几时都是尽早找回你自己、我相信 Koey 仲喺度揾紧，我觉得佢仲未肯定吓。佢唔同啦，我哋呢啲咧就已经系即系冇咁容易俾人骚扰干扰噶啦。唉，譬如俾人批评我乜，我睬你都傻。 就系而家人都批评啊， 冇人人哋批评你咁当然啦，你嘅批评如果系中肯嘅，或者真系事实嚟嘅， 自己反省 咯。冇错啦，你一定要反省。但如果你批评讲到好似好荒谬嘅，完全都唔系嗰回事嘅，咁、你睬你都傻啦，点会上心嘅啫、但系唔系嘛，好多细路仔，尤其是青少年咧，青少年好 sensitive 嘅，好 sensitive 嘅吓、譬如有人话喂，你冇用噶，你冇出息嘅，或者点样啊？你群埋嗰啲坏人啊，迟早即 PK 噶啦，或者、即系咁样咧，佢会上心嘅，细路仔好 sensitive 嘅。我哋而家老咗不仁啊！我迟啲讲情咁，即系好 sensitive 嘅意思，即系话咧，有一啲说话啊，或者一啲咁样嘅 comment 咧，佢承受唔到咧，你嗰个影响佢嗰个思想啊，或者个心理咧，系好大嘅，同埋好深远，真系好深远嘅吓。有好多细路仔啊，或者系细路仔嘅时候，年轻嘅时候俾人哋侮辱过啊，羞辱过啊，佢一世都记得嘅。 啊、 一世都记住的。咁、当然啦，如果呢个变成一个动力咪好咯，当佢一个发奋嘅原动力嘅话， 好多人都未必做到噶嘛。 但系如果因为一两句或者批评或者呢个嘅说话咩咧，打沉咗呢个人，就毁咗佢一生噶啦，就毁咗一生噶啦吓。咁、我觉得咧，嗱，我又简单啲讲咧，我即系好多青少年都或者唔系净系读书啦，出嚟做嘢啦吓。有一样嘢咧，你年轻人最大嘅本钱就系你年轻 啊、時間就是最重要的本錢。阿、啊啊、玉敏有時候說好像我們都有聞到什麼棺材即是我們不可能有 太大的太多的期望、啊、或者是、即是追求、啊、但年輕人不同、啊、年輕人要大把的前途嘛、啊、就算撞馬都不要緊，跌了都可以爬起身、啊、但是出來做事你要遇到很大的問題，就是人際的關係啦、啊、我人際對於人際關係呢我就不敢給太多意見，因為我其實我都不是那麼 social 的人而已、 嗯、 我跟你講我又即埋堆文化擦鞋文化我都是很抗拒的、啊、但是這件事很重要的嘛，交際技巧來說、 啊、 你不去 因為這個是群體生活，你不可以只得你自己生活、 啊嘛啊、所以你要跟人家相處的話呢、啊、是很重要的，但我有兩個原則呢，我就希望呢大家會、學得到的，就是與人為善、 嗯， 有一样很重要，以人为善，同埋咧要乐于助人，吓、啊、对任何人都好啦，无论系好人坏人啊，对你有对你系有恩或者有害嘅人都好啦，都尽量以人为善咯，吓唔好话系有一种咩啦吓，我哋讲话咧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 嗯， 防人之心又不可无， 系啊， 系啊， 唔好 谂 到啲咁天真， 冇错啦，所以呢样嘢好紧要嘅，吓、啊、如果有能力嘅话，当然啦，所以我强调自助助人就系咁解嘅，你要强化你自己，你增进你自己，你就可以去助人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乐于助人是你成功之道来的。吓、嗯、呢样嘢啊，无论你喺任何圈子又好啦，吓、啊、系低层好、中层好、高层好，都系永远都系记住乐于助人同埋以人为善。吓、啊，同埋咧，你话啊，青年人梗系年轻啦，我话年轻你有本钱，吓、啊、本钱就在于你系吃得起亏， 系 俾人揾笨唔紧要，吃亏是福、嗯，你要记住呢样嘢，唔好怕蚀底啊，唔好怕辛苦啊，吓、啊。如果你一有咁嘅心念啊，譬如而家啲少爷仔啊，金菠萝太多啦，屋企咧就譬如即系父母服侍啊，唔使做嘢嗰啲咧，真系养尊处优。我觉得呢样嘢又系弊嘅吓。虽然都好难纠正，但系当你出嚟社会时候咧，你要记住一就要吓，唔好怕辛苦，同埋一定要学习，从低做起。阿 Ko 爷都识得讲啦，系咪出嚟做嘢嗬吓？好、多时你话当然啦，你而家创业，我谂你已经 level 已经高咗好多噶啦，唔同打工仔 好自己控制咯，好多嘢都。 你如果打工，其实都几辛苦噶。 系啊， 打工仔系真系 要面对你嘅上司， 啊、 我冇上司要面对。 你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，唔怕蚀底，唔怕吃亏、受气都唔紧要，你咁样先就有机会成功或者成就吓。唔、怕就唔即系你如果你系孤孤画画啊咁啲咧咧，等你有成就先啦吓。 啊、之前都有开班一啲课程嘅一啲。可能小學的課程咁都係噶，話寫明兩個鐘，我都會同家長講嗱，你我寫明兩個鐘就可能口水多過茶會兩個半鐘噶，嗱你抵得諗你坐喺度，佢話嚇你留多半個鐘係我個仔著數啫，咁我即係覺得好難得咯，即係我又願意咯，唔緊要噶， 冇所謂噶，真係做次緊要，真係冇所謂 去計較。 如果你細細個出嚟做嘢，啱啱出嚟做嘢，啲學計較係計算。算住人哋咁就大镬啦， 所以我好憎白领噶蔡医生，白领咧嗰啲系准时翻工，但系都好准时放工，一到嗰分钟即走。 即系有啲人咧，譬如做嘢咧，计较得滞啊，哦系啦，你话啫，够钟就走，或者系咧，我系做呢份文件嘅啫，另外嘅嘢唔好搞我，唔关我事， 吓、 啊、或者系练精学懒啊呢啲咁样，嗱呢啲咧就注定失败嘅吓、啊，因为你细细个其实咧就系预咗要蚀底噶啦，你如果唔肯蚀底嘅话，你系乜都学唔到， 嗰种人变咗原地踏步，永远 系啦，你学唔到嘢噶，咁系你蚀底嘅出资真系， 吓、 啊，同埋最后咧就系职业军贵贱。呢样嘢要切记吓，无论系税务家也好，总经理又好，大家唔同嘅岗位，其实对个社会都有贡献嘅。千祈唔好谂住咧，哎，我唔做呢啲工嘅，哎，嗰啲低人一等，唔系咁样谂嘅，冇所谓噶，你要记住吓，就算几低微嘅工作，都有出头嘅一日嘅吓。 系啊， 咁、我哋而家喺度完咗第二节先。 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My Radio, My Radio, My Radio, 2013 好啦，嚟到最后一节吓，今次我哋特登系分三节，唔想四节，因为我哋讲到 有时好多嘢，好多嘢讲， 讲到停唔到口吓。今次我哋会嘅系最后一节吓，咁我哋讲话青少年人啦，都系一个人生嘅一个阶段啦。但系我最后啲想讲咧，就系讲谈情说爱。我唔知道你有冇睇？你有冇上过睇力风区啊？ 有啊，有上嚟嗰、那个。 有冇睇到我篇文章？ 有 贴俾你， 因为我都要 follow 下噶嘛。有时啲人提及我噶，佢会问啊，酷儿会唔会上嚟一集啊？定系之后会上嚟？ 系啊，你一嚟就第日已经问啦。咦，酷儿会唔会再嚟噶？会唔会净系嚟一次咁多咁啊？系啊，我都唔知道啊，其实。我都是开空头支票的。所以、其实今次呢，如果我讲最后一集，我一定要提起谈情说爱、这个是我认为很值得讲的问题。尤其是 Koey 在这里，我觉得呢，我希望都有些启发啦，或者有些互动啦。我的文章，我很希望大家，如果你爱我的读者，就或者即系我嘅听众啦吓，上我嘅讨论区睇下啦，久唔久都 post 翻嗰啲旧文嚟嘅啫，但系旧文都好常新嘅，因为人系唔会变嘅吓，情感啊呢、這个世界啊万物嘅关系咧，其实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嘢，太阳底下无新事吓，世事嘅嘢咧系重复又重复，问题系你点样每一次去点样去处理同埋面对吓。我讲埋谈情说爱咧，其实最重要系个情字。我上次都讲过啦，吓有情众生，所有生物系要率两性繁殖嘅，我哋都要有情众生吓，唔系净系人类或者系动物，植物都系噶，植物都有感情噶吓，所以好多人就以为咧啊，识讲嘢、识笑啊、话表情嗰啲先至有情，唔系吓。当然啦，猫猫狗狗都系有情啦，喺呢啲吓，植物都有情噶，植物都系要 pollination 噶嘛吓，都系一样系要繁殖嘅吓。我哋点解话万物有情？一出情其实基本上系一个客观，或者我哋讲原始嘅存在，基本上你唔需要去追求啊，去揾啊，系有嘅吓。人与人之间啦，人与动物之间啦，人同植物啦，人同呢个世界好多宇宙，其实都系有一个情感嘅维系嘅。 系 吓，呢个情感嘅维系咧，系就系嗰个错综复杂咧，就系维系我哋整个社会吓，整个社会，所以每一种生物啦吓，都系有一种互相。互惠互利啊，互相需要啊，互相合作啊嘅关系喺度嘅。咁呢样嘢，我觉得咧，大家要早啲认识，因为唔系话新鲜嘅嘢，不过我觉得系被忽略嘅。好多时啲人系去追求一啲外在嘅或者系表象嘅情感啊，或者系爱情嗰、那个嗰、那个环感觉啊、幻觉啊咁样吓。呢啲咧。都是一些幻觉吓，唔所谓嘅，我觉得，但系亦都系证明咗咧，人间有情咯，情系无处不在嘅。好正话，我第一开头讲啊，多谢 Patrick 都系啦， 系啊， 有网上都有情噶嘛，系嘛？有阵时我哋讲譬如喺网上嗰啲大家嘅交流啊，咁样思想接近，你就会产生共鸣。我哋讲眼缘系，譬如我见到呢个女仔好靓，咁我合眼缘，你就自然流露一种感情。產生一種愛慕，這個是很自然的，愛和情是不同的東西，不過當然大家都是將它當作一樣的看，愛就是一種主動的付出，還有一個主動的要求來的，或者一個感覺來的，情是一種很抽象的存在來的，有 你不去察覺，你可以覺得你以為沒有，但其實是無處不在的。我說呢，点解我觉得直接系好原始嘅存在？因为其实咧，好多人去睇话啊，万物有情点样解咧？啊，我哋有恻隐之心。譬如你一个无相关嘅人受伤受损，你会有一个守望相助啊、帮助啊、同情嘅心。其实呢个咪就系情嘅体现咯。你不是外国人， 对死物都有情的。例如可能我现在瞓在这张床十几年，我将要去换另一张，我都觉得瞓不惯， 都有 挂住。 是啊，其实有情才能够令这个世界是多姿多彩啦，同埋令到人的关系啊，社会关系更加紧密，同埋能够发展。爱情和感情这些东西呢，就是其实最重要 是生命的能量，生活的能量。如果生活里面没有这个感情，没有爱情， 死人死物嚟嘅，系啦，死物嚟嘅。 我之前都写咗篇文系关于情爱，即系以前交功课，而家喺网度都有，系都系关于啲有时兄弟情啊、姊妹情啊，就算同啲动物都有情嘅。喂，我屋企有养狗嘅。佢哋走咗，佢哋有啲咩病痛，我好似仔女咁样都会好伤心。 当然啦，呢个系爱嚟噶啦，直情系。 系啊， 呢个变咗好似亲情嚟噶吓，亲情同友情有咩分别咧？吓，咁我觉得其实总之咩嘅情，你总之去珍惜，去把握， 嗯， 你嘅人生咧，其实就系丰富嘅。 系， 你懂得去接受啊，或者系去付出，你嘅生命就系充实噶啦。你嘅人，你嘅生活啦，你嘅能生命就会充满咗，充满能量嘅吓。如果你冇呢个爱嘅动力咧，其实做人就系死气沉沉嘅吓。你要爱你嘅工作啦，你爱你嘅家人啦吓，爱你嘅伴侣啦。如果唔系咧，你会个人系会 depress 啦，好 obvious 啦，唔知抑郁啦吓，同埋系万念俱灰嘅吓。呢个生命嘅能量嚟嘅。如果一个人唔识得去把握爱吓，或者去体验到情嘅存在。嗰樣係好冷漠咯，有啲人覺得啊冷漠無情啊，咁就係咁樣解。其實唔需要特別去發掘啊，或者咩嘅，你要記住周圍都有。 嗯、 但係我覺得咧，我成日強調有話啲人咧，我希望你咧 open 你自己，其實就係唔係話去乜嘢嚇？需要啲時間去靜，就係令你自己嘅我講係感官啊，各樣咧。是能够有返啲能量，有啲活力，係好重要㗎。你係人嚟㗎嘛，你有生命㗎嘛，个生命要运作㗎嘛，要运作个生命嘅话就要能量㗎嘛， energy 㗎嘛，啲 energy 係边度嚟嘅呢吓，唔又淨係食嘢，当然我哋讲即係生物上嘅能量呢，就係我哋食咗啲嘢产生糖分就係我哋細胞嘅能量嘅来源咁样，呢啲係动力咁样吓。但係精神嘅食量，精神嘅能量係边度嚟呢？就係你点去諗，点去睇人，睇到点样同呢个世界相处，同你周围嘅人去相处，呢个就係爱嘅付出吓。我上次都讲爱人就首先爱自己，呢个就係返转头我哋由人生嘅第一个阶段啦，由细个开始啦，唔係话你读书先识得学有学问嘅。其实你冇读过书，你唔识字，你都有呢个 认识自己 嘅能力。你认识咗自己先，你知道自己有七情六欲，你有个感官，你有眼耳口鼻啊，你有手脚啊，系我嚟做咩噶？我嚟接触呢个世界，你嚟睇呢个世界，闻吓听。咁呢啲系爱嚟，我哋接收唔同嘅信息。咁呢个信息就系话，令你感受一下所有嘅生物、所有嘅环境里边发出嚟嘅情嘅能量。你能唔能够感受到呢啲能量呢？你能够感受到能量呢，你就会进一步认识你自己。你自己能强化咗，你自己系充实咗，咁你自己有个能力、有个能量去爱人啦。咁呢个关系就好容易建立啦。你懂得去爱人，当你遇到一个适合嘅人的时候，就好容易产生一个共鸣啦。我讲即系。Cool 而家梗系，我成日觉得佢呢个最难得嘅最珍贵嘅条件就系佢年轻貌美啦，当然有其实系好多选择，咁亦都可啲好多人生嘅经验啊，或者你会遇到唔同嘅人啦。 系，但系千祈唔好爱错嘅人咯。 咁梗系啦，咁你爱咗你自己先嘛？点解你要爱咗你自己？你爱咗你自己，你知道自己个人嗰、那个感觉。 嗯， 其实感觉呢样嘢，好多人话咩嚟噶？真系有人唔知咩叫感觉嘅。尤其是呢个社会咧太多呢啲外在嘅刺激啊。刺激是会麻醉你的感觉的、譬如很强烈的音乐、即是视觉上、现在由 3D、各样东西、去麻醉了你的触觉、譬如看东西、很容易幻觉，听东西会有幻听，其实对真实的环境呢反而不是那么容易接触和理解、那又会变得很容易 detach 和这个世界。那 遇到你可能其实成日都遇到一些呢、跟你啱 channel 的，不过你 channel 不到。 你冇 sense 到自己， 因为你自己都系几 block 啊，同埋你嘅 sense 咧，有啲人而家太多啲咁嘅资讯啦，音乐啊，视觉上嘅刺激，呢啲系全部系麻痹咗你嘅感官啊，所以你冇咗呢个触觉吓。咁点解我哋话meditation 啊或者静坐啊，有一个作用就系点样静落嚟，静落嚟 internal thinking 去认识你自己， sharpen 翻你嘅感覺，你嘅感官，咁你會感覺到呢個世界其實咧係真係無處不在，都係有感覺、有情嘅存在嘅嚇。譬如你個人，你即係我哋講見到一朵花，我覺得好靚，我好中意睇樹，我好中意睇綠色嘅樹，好開心嚇。見到啲動物，我好開心嘅嚇，因為你可能都感應到佢個生命嘅能量啊。吓呢样嘢就系话我讲情爱不育又讲讲系又差到好远吓，但系咧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咧亦都不妥不提咧，就系话咧感情啊或者爱情呢啲嘢咧系唔可以量化嘅吓，唔同话啊我哋讲能量啊，你如果系咩有个数据啊吓，或者你话系有啲量度啊，我知好多人中意揾感情嚟量度嘅，量度你对我有几爱啊。我究竟爱佢有几多啊？咁吓咁去量化咧系唔啱嘅，亦都系冇得计算嘅。你要明白呢一样嘢，一个感觉好抽象。如果你要好计算咧，其实你就已经将佢转化另一种可以计算衡量嘅物质。 咁就应该唔系情爱啦。 未必唔系嘅，但系会distort 咗咯。好多时连自己都呃咗，好多时会连自己呃咗，因为你心目中有好多条件啊，我要咁要咁要咁。其实呢啲客观嘅条件嚟嘅啫，然后你 impose 咗一样嘢身上，你觉得啊呢样啱啦，咁你会好容易就系、是忽略咗自己真正内在嗰个感觉咯，吓、嗯，咁呢样嘢好可能你我唔知道大家掌握唔到啦，但我好强调你真系一定要静落嚟，用你嘅耳仔去听，用你嘅眼去睇，用你个鼻去闻，周围个环境系充满咗情爱嘅。不要想得那么复杂，真的不要那么复杂，也不要去计算，你只要去感受就可以了，是感受得到的。有时候他都说青少年的问题，我正好说其实很多时候是父母都很大的问题、你回转头就是说家庭家的关系，一个父母无论你的仔女是什么都好，对佢嘅爱咧，系绝对唔会有怀 疑 嘅，即系唔完全唔需要怀疑嘅。你吓、你话会唔会系一种计较啊？ 当然都会有呢啲 啊，咁样其实系啱嘅，正常嘅。你唔可以怪个父母有呢个期望吓。咁、当然啦，我更加系真系需要系提醒啲父母咧，唔好毁咗呢个细路仔。真系吓，而你对佢嘅期望啊，或者对佢嘅要求咧，如果唔系佢嘅兴趣所在咧，你就系杀咗佢噶啦吓。而家啲细路仔嘅自杀问题咧，我觉得系父母嘅问题多啲嘅。 系啊， 吓，因为系父母嘅问题嚟嘅，你唔应该去到呢一步，又见到嗰啲喊到呼天抢地咁。但系呢个一个呢个系事实，但系如果讲出嚟咧，就好残忍。好残忍，你唔好怪社会怪乜嘢。如果细路仔其实如果系未去到青少年期啦，系尤其是系细路仔嗰阵时，即系未发育之前嗰个阶段，就更加唔应该话系啊。儿童时期嗰啲细路仔去自杀，你就100%系父母嘅责任嚟嘅。 因为佢嗰阵时都冇话点样出去接触咁多外来嘢。 系啊，咁当然你话啊有例外，有个别例子嗰啲唔好讲啦吓，系有乜嘢都有 exception 嘅吓。咁我讲我再强调就话爱系一个感受，但系点解有啲父母咁即系其实你好难期望个细路仔爱翻你嘅。即系细个嗰阵时啊，其实细路仔其实一个 parasite 嚟嘅，真系寄生虫嚟嘅啫，佢又真系依赖去吸你嘅营养嘅啫。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咁当然啦，细路仔好天真嘅，咁佢会识得。但系父母对仔女嘅爱咧，有阵时系系一个只系有付出嘅，好多时吓。我但系最不幸就好多细路仔或者感觉唔到咯吓，或者系甚至乎有一种。敌视嘅关系喺度咯，我知好多时系咁。 我成日觉得咧，系嗰个小朋友对父母有不满，如果不满咗嘅话，有咗呢个感觉嘅话，那个父母做乜嘢佢都觉得系错嘅。 冇错啦，你都系针对我嘅，成日都觉得父母唔明白我，你唔了解我。即系如果去到咁嘅阶段咧，其实就好痛苦噶啦吓。有阵时我会强调就系话，唔好等到情况去到咁嘅阶段咯。有阵时真系 irreversible 嘅吓，好不幸吓。有啲人又话觉得咧，自己唔识教唔到。有啲细路仔真系透好百厌嗰啲咧，我都觉得系嘅。 系 有啲细路仔真系好百厌咧，自己父母教唔嚟嘅。 系啊，有时喺。 日常生活中都是，你搭車也好，怎樣都 好，有時候要被人教的，這些都是 exception 來的，小孩子始終都是最依賴父母的。 是啊，你經常都說找工人去湊，其實都是給自己藉口的父母。 是啊，工人我就最反對的了，將來絕對不應該說工人是幫你做公屋的事情，沒理由幫你湊仔的。 是，不要說什麼那些太忙。 其實說真的，父母和仔女的關係呢，是與生俱來的，那個感情那個愛情是與生俱來的，沒有錯啦，因為你有基因的聯繫。還有很多時候有一件事呢，我想提醒父母，譬如小孩子你看到他有什麼你看不過眼，你不喜歡，你很爭氣這個表現，你要想想其實這個是你的鏡子來的，你一定有一些東西呢，其實 他有你的遺傳基因，很多時候你不喜歡那件事是反映了你很不喜歡自己一些東西。 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的，因为有一些不想讲或者是没人知道的缺点，可能就是 讲穿了，然后有些 是啊，可能这些是不是秘密呢，有些不愿意讲，自己知道，但如果你在小孩子看到一些东西你很讨厌很不啱很不喜欢的，你一定要反省，其实 是不是你自己就有这些问题。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阶段来的，这个过程来的，你怎样去辅助他呢，其实你教导个小孩子或者辅助他，你是改善自己，你是教自己，可能你是纠正自己，所以不要又 对你的仔女会有太敌视，或者觉得哇他是魔鬼来的，来 拿债， 来拿债，来害我，这样这件事其实 你和自己的心魔在搏斗，我覺得會有這個現象，沒錯，多數都是父母的問題，所以呢最好就是每一個人都麻煩你乖乖是早一點懂得去思考，找回你自己的人生，找回你的想法，而不是呢將你的罪惡或者我想你自己你的現象你自己不高興的東西 去發泄，或者好似而家都係噶，有啲人咧自己已經可能心理有問題，對呢個社會發泄咯，即係可能你虐殺啲貓貓狗狗咁樣，其實你點啫？即係人你有敵唔過啦，你就揾啲貓貓狗狗嚟 傷害一啲比你更弱嘅人， 係啊，咁係好無恥啊， 係好懦弱嘅行為嚟嘅嚇，你呢個人一定係失敗者嚟噶啦，唔使問噶啦嚇。一個人如果係對自己有肯定有能力嘅話，不会做这些咁唔系伤天害理咁简单啊，简直是即系卑鄙下， 好似与呢个世界为敌咁样咯。 系啊，即系人吓，我哋咁样，你每唔同嘅阶段，每一个人嘅成就啊、条件啊唔同，咁我哋应该啦，点解要助自助助人咧？就话你有能力，你充实咗自己，你就去帮人吓，人嘅社会系应该咁样去结构，去成就噶嘛吓，咁先维系到嘛，而唔系去伤害你。如果你将你自己嘅不满啊，或者你对自己嘅那些仇恨啊，发泄在一个更加弱的人身上，你是害了他咯，你是害了你自己咯，其实你望翻呢，其实呢啲人不会快乐的，他想翻都会觉得好惊， 系啊，即系夜晚发恶梦咯，可以话。 同埋对仔女嘅教育咧，一样嘅系，唔好，千祈唔好吓，逼一细路仔做一啲佢唔中意或者唔开心嘅嘢吓。啊，今日嗱，听日就中秋节啦，咁我哋都要讲咩？因为代沟都未讲。我只系讲代沟吓，迟啲我一定要讲一讲代沟嘅问题，因为呢样嘢我相信同阿 Koey 咧就Koey 系一个好好嘅。 我同屋企人冇代沟，我爹哋已经系接近八十。 梗系啦，你思想上你都好成熟啊嘛，呢样嘢难得，咁啊身教好咯。你父母的教养好好吓，听日就系中秋节啦吓，讲啲点解我哋讲家好月圆咧？是不是一个家庭呢一定要很和谐啦。 是。 那就是大家都好啦，梗系。 我成日都话有口也是和，无口也是和。 是啦。是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呢珍惜你身边的人。关心人是因为你有能力去关心人。帮人都是。有人扭能去帮人，当然是你幸福啦，是不是？ 有啲嘢循环嚟嘅啫嘛，蔡医生，我而家我帮咗人，总有一日我系要需要帮忙嘅，人哋总会帮翻我。 哦， 系咪啊？ 啱嘅，不过唔好期望，做人就将你帮人，其实一个温位嘅谂法就最好嘅。施恩莫忘报。如果你帮咗人咧，下下咧谂住。哇！你唔報答我啊，咁或者系哇！你即系你以為你係大恩人，你後期你做嘅嘢，以為你喺度幫緊人， 然後就你以為你幫過那個人他就不能夠批評你了，這些是不對的。最近有些事件我都知道，你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啦，啊啊，以怨報德，有人被批評，啊，這個又真的很離譜的，好離譜啊！你咁咪唔係幫人啦，你咁咪直情一個交易啦，你期望人哋去報答你喎，啊，又話好似講到咧，即係反骨係咪？啊，反骨啊，對人唔住啊，咁我覺得唔應該咁樣咯。你係幫人嘅話，你係 one way 嘅啫，只有付出嚇。哎呀，仲有咧，啊，我都有啲嘢想送俾。上次咧，我喺个翻去睇咧，啊，系咪啊 ？Patrick 好似留言话喺图书馆见到我呢本书，我好感动啊！ 不过一定唔系呢个版本咯，系会硬咗噶， 硬身嘅系 啊，硬身嗰只。 我好感动啊，因为呢本书咧，曾经好短暂时间摆喺书柜，系冇乜人买噶啦，即系咁闷嘅书吓，我就。每一樣同埋《妙法回春》呢本書，我每一樣等低咗十本喺普羅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上嚟攞嚇，係，希望同大家結緣嚇，多謝大家。